才能得到你的彼此寻苦恼。 现在高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哦。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，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哦。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

盯头看书啦，一起去公园跟隔壁王叔叔学太极拳吧。 行，孙女儿慢点走，等等爷爷。 高贵妃又受了伤，可公 妈妈刚吃饱饭，别躺在沙发上追剧，饭后走一走，健康更长久。 天气凉啦，待会儿出门记得添衣，不要感冒啦。 10月13日，世界保健日，经典九六九呼吁：关注健康，预防疾病，倾听身体的声音。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，我也不原谅你的美，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，却无所谓后悔。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，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，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，如果要奉献我眼泪，除了你谁都不能给。见过你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太早，一对一双，姿态似是万人围观的理想雕塑，可惜多数躲不开彼此改变的因素。谁愿意变做你的薰衣草，身心的所有完全为你好，一对一双，只有我独自来承担相处的苦恼，只得少数爱到了最后仍然肯拥抱。谁不想一生再没牵挂，然而寂寞是极怪的代价，我想的同样都想，我实在幸运得很可怕。谁不想赞赏那极少数，然而落泪是愉快的代价，两颗心同样的想爱，实在像梦境般优雅，但美得可怕。 爱里躲着不自由，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将前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新手第一次上高速会感到紧张，毕竟高速不比市区，通常时速都是在每小时100公里以上，如果稍微不留神，那么就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意外发生。新手刚跑高速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呢？保持车距，提高注意力。由于车速的提高必然带来紧急制动距离变长，新手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，在日常训练中都是低于40码速度行驶的，紧急制动距离只有2到3米，而高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就是40到50米，这与驾校训练行驶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的，所以务必要保持车距，提高警惕。在超车变道前要提前做好警示，当你需要超越前车时，必须先确认前方车道有足够的超车空间，且后方无车正在打算超越你。超车前应当打转向灯、鸣喇叭、闪大灯，以让被超车辆知道你准备超越。在确认被超车没有并道意图和趋势之后，方可以最快速度超越。在接近前车时要特别提防被超车突然并道，超车完毕后在并入另一车道前要给后车留出足够的空间。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，在连续行车2小时左右应当进入服务区，人休息，车也休息，长时间驾驶会令人产生疲劳，注意力下降，容易发生危险。在高速路上行驶尽量不要与其他车辆并行，这一点特别注意，要么减速让对方先通过，要么加速走到前面去，特别是在大货车在旁边一定要躲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要与前方车辆留出足够的距离，不要跟车太近，否则遇到特殊情况刹车都来不及，会直接追尾的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知道那有多难过，有多深刻。就像痛一直缠着我，一直不让我走，像多年的朋友。就像痛伤了你多久，就跟了我多久，还不肯放开手，还带着旧伤口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毕淑敏曾经说过，拒绝是一种权利，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一样。懂得拒绝他人，也是一个人成熟的迹象之一。不帮逞强的忙，其实意味着给自己和他人都做出了最优选择。既不为难自己，又给了他人新的选择，这才是对己对人最负责任的表现。别让面子工程拖累了他人，也别让不好意思伤到了自己。量力而行，才能帮对忙，帮好忙。 憔悴，你的眼

快告诉我，你还爱我，用我最后温柔的请求，给你我的堕落，给你我隐藏的脆弱，告诉我你还爱我。

是被原谅的罪。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心碎？怎么去安慰？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？你的泪烫伤我的脸，从此就再也说不出我爱谁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作家刘震云。 在我13岁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导师，他是我舅舅，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。他说：“震云啊，你觉得你自己聪明吗？”我说：“舅，我肯定不聪明。”“你觉得你傻吗？”我说：“舅，你一言我一语我也都搭上了，证明我也不傻。”他说：“世界上怕就怕这种人，如果是个聪明人，一辈子会生活得很幸福，如果是一个傻子，也会生活得很幸福。像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，不上不下的人，在世界上很麻烦。”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。 因为中国在农村地区有9000万的孩子，在整个贫困地区将近有6000万的孩子，教育从一开始这个脱贫也好，贫困也好，教育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孩子不平等。所以如何解决6000万孩子，不管中国经济，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在于你的科技最先进的地端在哪儿，而是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。我觉得中国如果诞生出6000万的孩子在薄弱地区最差的教育环境，中国再强大，中国再好，都不会好在哪儿去。更何况人类70多亿人口，贫困地区、欠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有太多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教育跟不上，人类所谓的和平、发展、繁荣、昌盛都是假话。不是说我有多高大上，请大家记住，经常有人说马云你讲话怎么那么高大上，其实我以前也不那么高大上。我参加了无数次世界的论坛，我跟世界顶级的政治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交流以后，我发现这些人做成功的很重的原因，他们的境界和格局不一样，把天下事当自己事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历史上的今天。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41年10月13号，美国著名流行歌手保罗·西蒙出生。1950年10月13号，首个世界保健日。1962年10月13号，巴拿马运河大桥建成。2001年10月13号，我国高性能计算机芯片龙芯问世。2016年10月13号，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·迪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每一个人